世界。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件表示，中央将制定计划生育扶助保障补助国家基础标准，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逐步提高，自2019年1月1号起实施。日前，银保监会下发通知，要求保险机构改进保险理赔服务，严格规范保险销售行为，不得夸大产品功能，不得虚假承诺，不得诱导误导消费者。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通知，要求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严格区分民间借贷行为与诈骗等犯罪行为。教育部近日发出通知，凡在高等学校学生学籍学历信息管理系统和学位信息管理系统相关数据库中注册的学历学位，一律实行网上查询和电子认证。根据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消息，13号，南京全市暂停向企业出售商品住房，自13号19点起在南京市执行。受台风摩羯和强降雨的影响，12号，上海黄浦区南京中路132号店铺的广告牌脱落，砸中过往群众9人，其中3人不幸死亡，6人不同程度受伤。天津静海区出现龙卷风，根据气象雷达监测显示，龙卷风持续时间为10分钟，龙卷风也导致天津静海多处民房受损，1人受轻伤，目前抢险工作正在开展。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王菲把 Britpop 另类女声等元素植入了自己的作品当中，一定程度上颠覆了香港流行音乐的秩序。此后她因为闷等作品为电子流行乐、英式吉他流行乐打开销路，对广大听众的听歌口味起到了重要影响。她总是可以敏锐地捕捉到流行文化的时尚元素，在香港发展的时候用时尚手段弥补与香港艺人之间的落差。

免费划珠筏，五项水上拓展等你挑战。京承高速十六出口直达清凉谷。 当樱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五厘米，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 Hello Spring。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 笑一个。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等待不再变得漫长，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经典九六九 就是 爱生活。 爱生活， 1992年参加新加坡华裔小姐比赛获得友谊小姐和最上镜小姐，并于1993年参加了新加坡的寻找巨星歌唱比赛，获得了嘉禾唱片公司的签约。薛美静1994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明知道》，提升出世就引来了包括李宗盛在内的港台两地王牌制作人的青睐。1996年6月和12月的两张专辑《遗憾》和《都是夜归人》的出版，让薛美静真正跃上了巨星之列。 继续。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就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北京市人社局发布消息，将部分药品增加纳入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用药报销范围，包括恶性肿瘤门诊治疗、肾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等共计125品类药品。针对网传根据劳动法最新规定，如果员工签字自愿放弃购买社会保险，离职时就可以从企业拿到一笔赔偿金，日前人社部对此辟谣称，自愿放弃购买社保的行为不具法律效力。据北京市气象台消息，13号到17号雷雨将频扰京城，18号起天气才会转晴。8月12号和13号凌晨，京沪高铁连续发生设备故障，致多趟列车延误停运，旅客滞留北京南站。北京联通发布 5G Next 计划，宣布正式启动首批 5G 基站的建设，标志着 5G 移动通信网络开始在北京搭建，首都正迈进 5G 时代。13号上午，中国消费品标准化论坛暨伊利国家级消费品标准化试点项目启动仪式在京举行。海淀区将组建不同志愿服务队伍，围绕语言服务、社区建设、城市运行、环境保护等，吸纳更多志愿者参与冬奥服务。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你有试过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读书或者是工作吗？很多人都会害怕孤独，每当我独自去一个城市旅游，感受风土人情之外，剩下的就是孤独陪伴着自己，所以我很难想象一个人会怎样在陌生的城市生活或者是工作的。今晚欢迎你与我分享一个人在陌生城市读书或者是工作的体验，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 情的岁月抹不去。

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五飞扬。 根据盖世汽车研究院整理的数据，2018年7月，乘用车市场销量156.52万辆，同比下跌5.5%，全年累计销量1311.23万辆，同比上升4.1%。SUV 市场销量7月份同比减少8.3%至64.05万辆。七月为传统的消费淡季，受高温天气等因素的影响 ，SUV 同比下滑幅度加大。从各派系来看，德系和韩系同比呈上涨趋势，而德系上涨主要依赖于同期新车销量的净增长，如探歌、宝马 X3 等新车型的销量增加。日系下滑幅度相对较大，其中东风本田下滑幅度最大，为37.6%。东风本田的 CR-V 此前由 1.5T 发动机机油增多乳化问题而招致了诸多维权声音，甚至一度停售召回，本月同比下滑32.7%。七月份，东本另一款 SUV URV 月销仅3054台，同比下跌达到了47.1%。而就在8月9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召回公告 ，URV 车型因零部件的设计缺陷遭到了召回，涉及2017至2018年款的车型共计6.9万余辆。尽管哈弗 H6 依旧占据了 SUV 市场销量的冠军，但是再难创销量神话。七月销量同比减少了30.2%，与 SUV 整体市场不景气有关。途观再次成为了合资 SUV 的销量冠军，七月排名上升3位。7月27号，途观 L 还推出了 1.4T 车型，虽然售价相比 2.0T 入门版偏高，但配置十分丰富。博越的销量为19413台，同比减少11.2%，也是博越在进入2017年销量首次跌破了20000台。不过，这也是 SUV 车型逐渐退烧的市场大趋势所致的。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云朵在天空中哭了多少天，旅途究竟有多远，谁又看得见？他可还记得那几年的我，雨打在黑暗之中孤零零的花，无声的长大，等着谁爱他。也许以前那个我也是这样吧。我走过春风秋雨等爱的回答，太多的记忆在心中说话，我忘了风吹雨打，再也不害怕。也曾偶尔梦见那月光里的家，让眼泪飘在风中变成一封信，一路上为我记录遗忘了的心。多年之后，我走到哪里，雨打着埋在心中最后那朵花，躲在心中那个我在跟谁讲话，还有谁忘记了半路上的秋雨等爱的回答，太多的记忆在心中说话，我忘了风吹雨打，再也不害怕。

那天晚上我母亲回来的时候刚好下着大雷雨，我母亲从城里走到家的时候在那个泥地里钻了四五次，所以她一开门一推门进来她浑身就是一个泥人。那一刻我就知道那一刻我就知道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陈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据电影局公布的七月下旬影片备案，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已经正式立项，备案单位为阿里巴巴影业和小猪佩奇版权方，电影类型为中外合拍影片。明年正好是猪年，而小猪佩奇在今年大火，真是火得恰到好处。据悉电影内容为中国传统故事，社会人首次上大荧幕，你期待吗？近日马云在南非出席互联网创业者非洲数字雄狮崛起大会，会上马云发表演讲，梦想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而是整个团队的，要分清固执和坚持的区别。对于创业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钱和利润，而是你创造的东西能受到大家的喜爱。近日在联想之星十周年上，得到 APP 创始人罗振宇发言表示，如果哪天得到 APP 要是创业失败，就去做保姆培训。中国人现在已经不把下馆子当作大事儿了，家务的社会分工是下一步的必然，而且保姆没有经过专业培训，也没有职业荣誉感，这么烂的行业肯定很有机会。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陈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晚上九点，和家人朋友一块儿放松心情，我是赵薇。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在听别人的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品味时光之美， 时光之美。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就有初衷，到哪里天都宽容。思念在手中，我撑不熄的灯火，长花照着地，处处的亲切亲融。惹人我至今糊涂，潮起潮落我是我，笑一笑海阔天空。撑不熄的灯火，走啊走这片雨岸，我也不能回头。潺潺河水若有源头，深深爱就有初衷，到哪里天都宽容。思念在手中，我撑不熄的灯火，照啊照着地，处处都亲切亲融。人来人往至今孤独，潮起潮落我是我，笑一笑海阔天空。 所风燃烧，给你的爱已经停止。